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喽。 OK， 这一时间这里是闲头客栈，我们 闲头客栈 开门喽。 安妈开门了。 嗯嗯，又是一个周一呀。 哎呀，周一呀，简直了，要命了。 怎么能要命呢？这可是16年最后一周啦。 哎呦喂，还真是啊。 是吧，16年最后一个周一啦。 还 过了这村没这店儿了， 16年的最后一个礼拜了耶。 对呀， 到这个礼拜末的时候，元旦了， 嗯， 过元旦过年了， 没错呀， 放假了， 嗯呐， 哎呀，好开心呢。大家好，我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开心的风四娘。 嗯，我是特别特别特别美的赛貂蝉。 你就，好吧，没事儿，今天大掌柜也不在，完了，作为这个 小掌柜， 对，作为小掌柜，我得 让着我。 哎 呦，头一次呀，听众朋友们。 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最主要的是我今天特别开心，我开心有3点。第一，今天这个。你刚才说了2016年最后一个礼拜了， 没错， 哎，马上我们的生活日子又要翻开一个新的篇章了。 嗯， 第二呢，就是因为大掌柜的不在，哈哈，今天没有人监督我，今天我老大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要干啥呀？ 没事没事，偷偷的告诉大家，今天呢，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闲头客栈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福利，比大掌柜在的时候的福利绝对要多得多。 你大点声，我怕听众没听见。 听众听见啦。 是吗？ 啊 这样啊。 嗯呐，听众肯定听见了啊。 嗯， 关注闲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，福利绝对你意想不到，咱偷偷的说，别让大掌柜听见。今天，哎，这是我第二个高兴的原因。我第三个高兴的原因呢，就是今天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太可爱了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，今天下午1:40的时候，今天下午啊1:40，这个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俩字儿，石贵，就是咱们礼拜五那天的嘉宾 啊，没错、 哎。然后呢，这个星期六、星期天的时候，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上说：“哎，我恢复正常说话吧，好累啊。” 我觉得也是。 然后周六、周天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听众在公众账号上哈问。今天什么活动呢？一看看，有急的呀，不行不行了，肯定周六周天都想去吃，哎，就平时吃的还不过瘾，周六周天也想去吃。这个2天的时间哈，公众账号上虽然咱没人值班，但是也被大家给刷爆了，各种问的，今天啥活动，嘛活动，嘛活动呀，今天晚上吃嘛啊。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，闲头客栈周六周天咱歇班啊。 对， 哎，风四娘也得歇班，赛貂蝉也得歇班， 磨刀挺累的。 哎，对，咱歇一歇哈。周一到周五的任何活动，您只要在听节目的当天当场打进电话去抢这个前10名啊， 对， 就可以去周六周天的时候去吃饭，它是没有时间消费的。 对呀、啊啊， 我打一个比方哈，比如说这个周几的时候，哎，你看这个听众哈，周天的时候给我回复了说绿卓小筑，绿卓小筑应该是上个周一咱们的那一期节目了。 对，没错。 你看，这都过了一个礼拜了，还在这念叨着呢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就打个比方，绿卓小筑当天的活动，我记得是前10名，只要打电话的就送独步鱼一条。而且进店呢还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。 嗯 嗯，然后呢，你看你当时打进电话去的话， 你抢在这个前十名，你周六去吃也是可以的、 嗯、 周天去吃也是可以的， 没错， 你下个礼拜六去吃或者说你元旦的时候去吃都可以、嗯、哎，所以在这里哈，咱们也要跟我们的听众再次的强调一下，只要节目现场有嘉宾的时候抓紧时间打电话，抓紧时间参与互动，哎，就可以了。好，看这一位听友哈，大家都在问说，哎呀哎呀，今天有什么福利呀、啊、嗯，卖个关子吧，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这个听一小段的歌，是不是到广告了呀，是吧， 广告了， 哎，那我们就进一小段的广告，广告期间呢咱们赶紧拿起手机哈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、嗯、跟风四娘我以及赛家蝉进行互动、 嗯、 比如说夸夸我们俩有多美呀、啊 嗯、 啊之类之类的，是吧，说说实话，多说实话，说说大实话， 嗯， 哎嘿嘿，我意想不到的福利送给你， 没错， 嗯，关注起来吧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打雪仗、堆雪人、亲子雪地互动，享受冰雪的乐趣。我的天，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！快来滑雪场，一起驾驭风雪，感受寒冬的热情吧！咨询电话：0312-389-2281。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四点。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，海鲜蒸烤涮肉，要啥有啥。地址：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二层，电话010-5274-0144。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，现已辉煌问世，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，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。即日起订购辉昂，尊享多重专属权益，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，诚邀亲临展厅品鉴。尹锋芒，字辉昂，飞鸟辉昂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阳专席6937-8663。 小刘，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吃饭了？ 还是四季旺顺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有面子还不贵。地址：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。订餐电话：8035-6690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大家好，我是闲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。闲偷客栈招商了，无论你是刚开张的新店还是百年老号，只要能给九五九的听众提供福利，就可以是我们闲偷客栈的座上嘉宾，将客官您吃喝玩乐的信息免费的分享给我们的听众。九五九电台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。 感觉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，原来

站， 山口客栈， 山口客栈， 山口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山口客栈开门喽。 OK， 这个时间我们的仙偷客栈依然在继续哦。 你是车见车爆胎的三条蝉， 你咋不说前面两句呢？ 那反正车见是车爆胎， 那说明我美的呀。 哎呦，怎么 太美了？ 你刚才这蹦一下，这麦差点都爆了。 太美了 啊！对啊，车见都车爆胎了嘛。 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 车见车爆胎，还是这么一回事吗？对吧？哎呦，这时间、 你是谁呀？ 我是你领导。 还不是呢， 我就是你领导。 哎呀，好在不打架， 不说了啊， 不打架。 这个我们让听众来评判一下哈，大家来，我说上一句，你们说下一句啊。三貂蝉说他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咋的了？ 不咋呀。 那让听众来评判一下嘛，来，我说上句，你们说下一句啊，看看谁来接。 你们要是敢说爆胎，我就不给你们送礼品了。 这个答对暗号的第一名啊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答对暗号的第一名，风四娘今天说了算了，送100块钱的电影卡一张。 这也是我磨刀磨来的。 那这不是。 怎么不是呢？ 这是我自掏腰包行吗？ 才不是呢，我不刷刷刷磨好几天呢。 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虽然他要哭了。在这里，哎，你看这位叫做简爱的朋友哈、发这个发这个消息了，告诉我们说，还真不知道身边有特色的好吃的这么多，说慢慢来，一定去吃个遍。哎，这说的呢就是咱们的仙偷客栈一直以来咱们的入驻的商家哈。那么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的聊一聊，就是说咱们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只要上过仙偷客栈节目的所有的嘉宾的所有的这个八八折也好，会员卡也好啊，都可以永久的有效。 没错。 除非仙偷客栈关门了，除非这个商家关门了，对吧？ 对， 不然的话是永久有效。你们看看，吵吵，来，三貂蝉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把这些黑你的人的名字都念下来。你看，一说送电影卡，刷刷的全部看。爆胎、 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说爆胎了根本就不可能送，你得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才送给你们，是吧、是吧，你长最美的风四娘。 哎呀完了， 你是吧。 哎呀那你这让我里外为难，那我话都说出去了。 真漂亮。 哎呦，那 真美。 哎呀，那咱俩谁美啊？ 你美 啊。那哎呀， 你人见人爱，我花见花开 啊。那你车见车爆胎， 你爆胎呀，就是你我你。 不是、啊、真讨厌。那 你5000我10000，你1500我20000， 咋的？你都比我高呗。那你还是比我厉害呗。 就是那小品那个你我 哎，啥 40005000。 完了，大家对不起，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得暂停一下了哈。三貂蝉今天疯了，真的疯了，听说得送电影卡。三貂蝉今天直接，你看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你看你这一说，人家 真好。这位听众叫叫什么？ 咋的了？你要送那我先说大家哈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哈。这位叫做翟金杰的听众，一听赛貂蝉这么一说，立马第一时间补了一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。于是我看瞅着赛貂蝉这个意思呀，你想咋的呀赛貂蝉？ 我就想说一下他的名字呀。 啊，那就没事了。那这样这个机会我让给你吧，反正是大家你看都在夸你呢，你看看咱们这个第一张电影卡呢送给谁呀？ 先说一下今天互动的啊，你看第一个说爆胎的咱们的老听众了哈，披星在带月在路上。 嗯， 第二个说爆胎的叫做捅破距离，第三个笨小孩说车爆胎，记得说爆胎，向往说爆胎，哎，这个群说车见车载，翟金杰说车爆胎啊、嗯， 咱们送两张， 向往 一张说爆胎的送一张，一张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送一张 啊，可以 吧？ 哎，这位叫做捅破距离的说你俩500，咋的敢合着我俩一人250是吗？ 嗯，不送给你， 这，哎呀。情商啊情商啊情商哪儿去了呀？那这样我们为大家送上两张电影卡哈，第一张呢还是按照老规矩第一名答对暗号的，也就是说跟风四娘我一起黑三条缠的说爆胎的就是这位，哎呀咋又是他呢，我都不想给他了，披星戴月在路上太积极了， 没错，还给咱们写过一首诗呢， 对，今天的这个公众账号上还说了、嗯、特意的说了这一件事儿哈，但是没办法，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哈，那恭喜这一位听众，但真心的我真不想给你呀，太积极了、 嗯、 要给我们其他的听众留一点这个互动的机会哈，价值100元的蜘蛛电影卡送给你，稍后呢我们会微信给你这个领取的方式哈、 嗯、 那么还有这个安抚一下赛貂蝉心灵的哈，第一个说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这位翟金杰，哎，两位一起哈，咱们价值100元的电影卡送给你， 没错， 稍后咱们关注一下微信回复，那么这一时间赶紧加入咱们的先头客栈微信公众账号、 嗯、 跟风四娘还有赛貂蝉一起进行互动，这个丰厚的大礼送给你，嗯， 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、啊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。 三周年店庆月，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，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，咸鸭蛋茶饮料，东北大米，广东香肠，今年通通有。8379010083790100。 小刘，晚上安排客户去哪儿吃饭了？ 还是四季旺顺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有面子还不贵。地址：房山区长阳镇凯悦来温泉会议中心对面四季旺顺。订餐电话：8035-6690。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，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，初为人母第一站，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，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，预订热线03126671588。 老太太，过年了，走亲访友，老太太烟酒，专注烟酒28年，老太太烟酒成为烟酒行业的风向标，买烟买酒买礼品就到老太太烟酒连锁店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太太企业。 好音乐9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呀。

山口客栈， 山口客栈， 山口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头客栈开门喽！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头客栈，你们猜我是谁呀？ 你是风四娘呀？ 嗯， 我是谁呀？ 你是三貂蝉呢？ 对呀。 嗯，下一句呢？ 嗯， 我还在等着你说呢。我是风四娘，我是啥样的风四娘啊？ 嗯，长得挺漂亮的。 长得比谁好看的那个？ 比大掌柜好看呀。 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大家给我两分钟，我先把三貂蝉给赶出去。你刚还说承认我比你好看呢，真是的，这个人，哎呦喂，自相矛盾哈。哎，那这时间我们来这个跟大家互动一下吧哈。刚才啊，在很多听友在公众账号上，哎呦，逗得我俩这开心这乐的劲儿哎。哎，你看这位叫做笨小孩的听友哈，说风四娘三貂蝉，我看到你们照片了，都特别美，都是美女哦，笑得特别甜。哎，是我这个心肝脾肺肾呢，哎呦，乱颤的我。还有这个兔耳精灵说哈，他说绿卓小筑独步巴沙鱼免费品尝过了，腿好吃了，年底忙抽时间还要去。哎，我相信我们很多听友哈，一定是都品尝过咱们这个仙能客栈的各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了。那比如说党员儿，对吧？ 没错， 哎，酱乳鸽，哎，这秘制的酱乳鸽，那酱乳鸽我记得也是都过去一礼拜了，听众孩子 评论， 对，还有人问呢，酱乳鸽、党员、金手勺，哎，但是那个金手勺不是普，对，那个金手勺呢，它不是普通的这个咱满大街见的那种金手勺，它是粗粮小镇金手勺，是以粗粮为主的，是一个区别于其他金手勺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店哈，很健康的一家店。那比如说还有上个礼拜五我们的石柜，那石柜呢也是我印象特别深，就是它可以涮可以煎，那涮呢涮的是正经的正宗的重庆串串，煎呢煎的就是齐齐哈尔烤肉。哎，对我这种特别能吃的这种吃货来说哈，我觉得哎呦，简直是味蕾上那种饕餮盛宴般的享受啊！ 没错， 嗯， 饿了， 我也饿了，要不咱俩翘班吃饭去？ 坚持一会儿吧， 坚持一会儿哈。对，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，就是你看这个赛貂蝉呢，天天给大家这么辛苦的磨刀，其实也不容易。你看赛貂蝉今天饿了，晚上饭片还没地儿着落呢，你们都没人请赛貂蝉吃饭呢。 我能去吗？ 去啊，我批了， 真的呀， 我批了。但是你去不是白去的，你去了之后你得给我带回十份福利来。 那我还先磨刀吧。 哎，对，带着刀去， 刀有点钝了。 带着刀去，谁请你吃饭，你就刷刷的磨上十分钟的刀，给我磨十份福利来，节目里面送听众， 必须的， 哎，就行了。 如果我去，就一定磨。 好，那所以这个时间哈，也是，如果你身边有各种吃喝玩乐的消息的话和信息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，1391011 3033。嘿，真好记呀，这是我们大掌柜的电话哈。打电话给大掌柜，咱们有任何吃喝玩乐的消息，都可以在仙头客栈上送给我们的听众，只要你给听众做好了充分的福利就可以了。当然同时啊，咱们今天的这个仙头客栈哈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着大家，没有任何的这个套路，就是直接互动，谁说话哄的四娘和貂蝉开心了，然后四娘和貂蝉直接100块钱的电影卡送给你。来听小段的广告，仙头客栈微信公众上跟你聊天喽。

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， 前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！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 当当啥呀？ 当当，心情好。 为什么心情好呀？ 因为听众一个劲儿在公众账号上夸我，嘿嘿嘿。 是吗？ 也夸你了，没事没事，不哭啊，乖。你看，这位安娜说，不知道咋哄两位美女姐姐开心，但我也想要电影卡。哦，安娜是一个女孩子，然后这位这个微信，1979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哈，说赛貂蝉和风四娘无与伦比的美丽、漂亮、风韵。 哎呀， 然后还有一位听友，这个五黄的头像哈，之前也是你赶紧改个名字，我都不知道该咋念了，就头像写的是悄悄问女儿圣僧美不美，那以后我们叫他圣僧吧， 可以， 是吧哈？这位圣僧说了，说你们的声音含糖量是多少个加号啊？加到火星上 呀 了，好吧。我觉得卖萌好像还是不太适合我。那还有这个撒花说了，说赛貂蝉照片在哪儿啊？说你照片在哪儿啊？赛貂蝉， 你得关注公众号，说明你已经关注了。然后呢，你得查看历史消息。慢慢找吧， 慢慢找吧。我稍微透露一点啊。在月野一线天的那篇文章里面，可以找找看哈，能不能找着你们的美女赛貂蝉啊。那么这一时间哈，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。当然了，今天我们这个互动啊，互动的我俩呀是真开心呐。所以这一时间你看，刚才这个安娜小美女说不知道怎么哄我们开心，但是看在你是一个小美女的份上，我们就喜欢小美女，那就送小美女一张吧，行吗？赛貂蝉 可以，没问题。 以及这位微信1979哈，说赛貂蝉和风四娘无与伦比的美丽、漂亮、风韵，也是一位女士哈，夸得特别的好哇。当然了，也送一张电影卡给你，价值100块钱的。那么稍后呢，不要着急，咱们会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告诉你这个领取的方式以及充值的方式哈，是有一个卡号的。那么稍后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聊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也要再次的和大家强调一下，仙托客栈是一家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互动平台， 没错， 由仙托酒独家赞助播出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有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啊。如果你开了一家小店，如果你身边有吃喝玩乐的消息和信息的话，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大掌柜，只要你备好了给听众的福利，就可以喽。就可以来上1319-1011-3033。嘿，真好记呀。 特别好记吧。 1391011-3033。我来模仿一下葛子的一句声音。嘿，还挺好记。 是挺好记。 像吗？像吗？ 不错。 还挺像他的哈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仙托客栈就关门喽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拜拜。